谁在昨天放低我，然后再次给我被窝？其实上天已不错，能让你但终爱我，完全谅解你的错，同样我错给你太多，为何让我不珍惜我？随便你去再割我，你拯救我是为我，然后再双手恋我是我，没法躲。你支配我，牺牲我，仍要为谁留住？在昨天已识破，其实我已猜中战果。如若满了今天，不需。请爱我，管它没结果，你摆布我，纷扰我，继续这么的过。床前着了火，火烧伤我的手，像哀悼你的好友。床前伴我空空的，今天如留咗。床前着了火。太赤裸，谁人负我不珍惜我？无奈我这对眼不懂看破，你加冕我，丢低我，如若有空请爱我，管它没结果，你摆布我，纷扰我，继续这么的过。床前着了火。明日你经过，请施舍我。